扫手。这时霸图的团队频道里跳出了两个字，而早在张新杰这指示发出前，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就已经冲了出去，目标正是小手冰凉，而不是刚刚从他手底下逃开的君莫笑和沐雨成风。到底韩文清才是和张新杰多年的搭档，在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中，只有他可以最快的不经提示的就摸准张新杰接下来的思路。阵势向小手冰凉的偏转本就是为应对一些意外时的备选，而现在这种意外真的发生了，小手冰凉在眼下绝对是比继续追击君莫笑和沐雨成风更佳的选择。那两人已经突破了阵势，而且得到了方瑞的接应，再有安文义从旁辅助的话，完全已经可以和霸图这边打正面了。倒是安文义的小手冰凉和那三人的联系尚有空档可钻。大漠孤烟一个箭步冲上，看似是要直接攻击小手冰凉，实则却是将切断他与叶修这边三人的联系摆在了首位。稳妥，依然是基于张新杰风格的稳妥思路，这要真照霸图的旧套路，此时肯定是追着君莫笑和沐雨成风穷追猛打，不死不休，而韩文清的大漠孤烟肯定是冲在最前方的那一个。霸图的另几位在之后看到张新杰的指示也立即反应过来，动作比起韩文清是稍微迟了一点，但也不算迟，立即配合着韩文清展开行动。安文义连忙操作小鼠冰凉逃走，但是电视解说中看到这一幕却让李一博大大叹息了一声。 怎么了你知道？ 潘林忙问。季后赛里的李一博这样清楚地流露出情绪的情况可是极少的。 经验不足啊，安文义到底还是经验不足，他完全可以再多停留一会儿，看叶修他们这边是不是可以打开局面和他建立联系，但是他这一跑反倒是和叶修他们三人的角色拉开距离，这反倒不好处理了。 对啊， 霸图的韩文清行动虽快，但若是要他们全队短时间里就对小手冰凉形成包围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们的意图只是布置出针对小手冰凉的攻势，从而对星星形成牵制，占据局面上的主动。但是现在安文义连忙就要小手冰凉逃避，这样一来反倒是帮了霸图一把，这要真的顺势将他和星星分流开，那这就已经不是占据主动的问题，而是奠定胜利的转折了。如此战机霸图几位老将又怎会错过？ 爆发， 积蓄了一整个赛季的战力在这样一个赛点面前还不爆发更待何时？爆炸声永远是场上最响亮的音效，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全力发动，技能丝毫不留后手的爆发开来，在场上铺就了最华丽的光影乐章。林静年的冷暗雷动作也一下子变得更为机敏，他游走在君莫笑、沐雨成风、海无量这三位的身遭，不住地用流氓的那些个技能挑衅着、骚扰着，用虎口拔刀、刀尖上跳舞来形容再适合不过。齐慕云的零下九度则是攻击小手冰凉最直接的一个，但是他的攻势却也是不拦截，而是驱赶。霸图现在只希望小手冰凉跑得越快越好，越快对霸图就越有利。到了这一步，所有观众可算是都明白李一博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眼下的局面是团队赛中最重要的治疗被切分出去，而且有被追杀干掉的危险，这比起之前苏慕成被困、叶修被困都要被动得多。 叶修怎么还不提醒一下安文义呢？ 潘林在解说中焦急地说道。 哎，迟了，霸图会留给你这种补救的空档吗？安文义第一步迈错的时候，退路就已经全被霸图给堵上了。没办法，霸图选手的经验太丰富了。 经验，老将身上最为宝贵的财富，在霸图战队不断地闪现着光辉。他们队中拥有的可是全联盟除叶修以外经验最为丰富的三位老将。跑，此时的小手冰凉只有跑，星星频道里没有出现什么会干扰到安文义情绪的话， 他操作着小手冰凉，没命地向前跑着。这已经是他唯一可做的选择，而这恰恰是霸图所期待的。他跑得越快越远，霸图就越从容。终于，小手冰凉跑得干脆已从叶修他们三位的视野里消失了。他们没能保持距离，因为他们身边一直围绕着攻击。刚刚从险境脱离的君莫笑和沐雨成风生命状况都不佳，霸图这端又有牧师辅助，根本没办法打得太强硬。更何况在张新杰的调度下，霸图丝毫没有因为过分追赶驱逐小手冰凉失去平衡。随着小手冰凉跑远，霸图向那边投入的精力就在变少。到最后，当小手冰凉完全从他们这边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，霸图战队随之一起追杀消失，只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一人而已。韩文清单挑一个新手治疗，而这边叶修三人在角色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却要打霸图四人，且是带治疗的四人。结束了，李一波真的好想说这句话，换是常规赛的一场，他肯定此时就已经要下断言了。但是季后赛充满了各种高端莫测，他不敢过早的下结论。 还会有什么变化吗？ 李一波仔细思考着，这一想就想到了星星的罗辑。 都这份上了，罗辑还不现身，这位不会是直接派上场来在一旁观看经验的吧？ 等等， 刚想到这时，李一波脑中猛地闪过一个念头，韩文清的大漠孤烟追杀小手冰凉，这也算是落单了。如果这时候罗辑的魅光突然出现支援呢？召唤师在牧师的辅助下欺负一个攻击距离最短的拳法家，似乎占尽便宜啊。大概吧。 刚刚那样的想法，李一博的心神间就已经跳起了一个问号。一般情况来看，这样似乎是占尽了便宜，但是那个拳法家是韩文清啊，经验无比丰富，凶如猛虎的韩文清，安文义、罗辑，这两个据说都还是在校大学生，半路出家的职业心顶，能将这猛虎吃下吗？再说了，李一波视线一转，就算他们两人最终拿下了韩文清，恐怕也将大费一番周章。那么另一端呢？叶修他们三人顶得住带治疗的霸图四人的强攻吗？这个交换到最后吃亏的恐怕还是星星呢。果然没有这样的破绽呢。不愧是张新杰，李一博在霸图的最后一个赛季正是张新杰初入联盟的那一年，最后就在那一赛季霸图击败了风头正盛企图四年连霸联盟的加世，才没让荣耀联盟彻底被垄断。一个赛季，张新杰在那时就给李一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过说起来有点惭愧，那时对这个后辈新人、队中前辈，更多会关注到的多是他那些机械刻板的生活习惯。作为荣耀选手的才能，多少被他这份怪癖分散了注意力，直至他们在这个新人滴水不漏的治疗发挥下拿到总冠军后，他们方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位怎样出色的新秀。时隔这么多年，李一波再看张新杰，他的技术更成熟了，经验更丰富了，但是他的风格丝毫不变。都说韩文清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但是说实话，霸图一如既往不会改变风格的其实是张新杰才对吧？让这人改变他的习惯，恐怕会比杀了他更难。两个都不肯改变的固执家伙撞在了一起，偏偏成了搭档，偏偏风格上还有一些不兼容的地方，偏偏他们还就这样顽固地坚持了这么多年。他们拿到过一个冠军，却没有开创属于他们的王朝时代，或许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。他们的一些改变，但是却偏偏又都不肯改变。而现在，他们当中终于有一位做出了调整，虽然这当中饱含着岁月所带来的无奈，但是这或许并不是坏事， 这么多年，霸图的攻防两端的两位核心，他们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第一次真正兼容的并肩一起战斗。拿下胜利吧。 李一博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职业的嘉宾解说，可是这一刻，当他看到意识到霸图这么多年都没能真正实现的默契，终于在韩文清职业生涯的末年形成时，他的心义无反顾地站到了霸图这一边。他只希望这一切来得不要晚，让这两人可以再一次拿到冠军。加油！ 李一博只能在心里呐喊，他到底还没失去理智，他若真是在节目转播中表露出这么明显的偏袒，大概也就离下岗不远了。 而这时，导播也终于切出一个逻辑媚光的小镜头，媚光一直在动，小镜头也就跟了他挺久。从坐标移动上，李一博终于也确认了逻辑的举动。媚光没有去伏击韩文清，而是在向着人更多的这一端战场冲来。果然，星星也不是什么草包，让罗辑去伏击韩文清，正如李一博所想，绝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。可是志源这边又算是什么呢？四打四，一方带治疗，对星星也不是什么利好的局面。 星星这时候或许很后悔没有让唐柔先发吧，以他的强势和冲劲儿，无论在那端强袭大漠孤烟，或是在这边强攻扰乱战局，或许都更能制造转机。 罗辑，他能干些什么？